自由主义强烈的反对之前的宗教啊、国家主义啊、民族主义啊等等这样的故事，但是他自己呢却创立了一个关于自由意志啊、真实自我呀这样的故事。我们昨天讨论到的这个所谓的自我本身，它并不是一个故事，一个完整不变的故事，它只是一种对自己的解释，就是不断的，而且这种解释呢是不断的被外界、被自己的内部的身体情况所影响下的，不断改变的这样的一种解释。我们昨天还提到是佛教里面呢，它有一种和这个比较类似的这个观念，这个观念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性空。佛教呢，它里面的像我们以前谈到这个达摩呀、世间万法呀，它有一点像这个康德的这个物自体，就是所谓这个世间事物的最终本质啊 ，thing in itself 这样的意思。那么具体到人的身上呢，就是所谓最本真的那个自我，对吧？但是佛教认为在世俗中间呢是无常无我。什么叫无常无我呢？就是他不承认世俗中有自性，就是说你自己的本真的那个所谓最本质的那个自我不存在这样一个东西，所以他称之为叫空性。当然佛教里有些派别认为得道的那些像如来啊这样的人的话，他就有这个他叫圣意自性，好像就是说他还是有一定自己的本性的。但是起码大家都公认，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世俗社会里是不存在一个所谓真实自我，不存在一个自性，所以它叫空性。说白了就别说世界本身是没有意义的，所谓意义是人的意识去赋予的，就是你人的意识本身，人生的本身，它都是没有意义的，没有目的的，这个就是真相。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个故事，宋代啊，有一个叫维正禅师，他讲了一句话叫，我没有参禅的时候啊，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参禅以后呢，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现在呢，他不叫得道了，他叫我如今得了一个修歇处，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对这段话我们有很多解释，但是我们可以套在这儿使用呢，我们可以这样去解释，就是说当我们的内心啊没有想去寻求一个故事的时候，比如说我忙于生计，我下一顿饭在哪儿还不知道呢，对吧？我没有那个仰望星空的那个功夫，对吧？那么这样的时候呢，山就是山呢，水就是水啊，没想那么多啊。但是当我们开始所谓寻找人生意义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为自己编故事了。哎，这个时候可能我们看到的山，那就代表宏大的气势，代表沉默的力量，或者代表顶天立地的英雄啊。水，那就可能是代表啊时间短暂呐、代表世事无常啊，甚至代表远方的思念呐、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啊。那么这些故事都能构成我们自己的某种意义。但是当我们真正静下来审视自己内心的时候，我们开始了解自己生物属性，明白自己是一个特能讲故事、特喜欢骗自己的这样一个智人的时候，我们回过头来看，山就是山，水就是水，任何意义都是我们自己编织出来赋予它的，它本身它就是一个存在，甚至你可以讲它就是一大堆的原子分子，对吧？所以人生就是人生，人生的所谓任何意义都是我们自己去弄出来的。 佛教认为世界的特点，所谓这个三相，就是诸行无常，诸行是苦，诸行无我。什么意思？诸行无常就是一切都是在变化中的，诸行是苦，一切都无法满足我的愿望，或者说无法完全满足我的愿望，无法永恒嘛，因为我们总是怕死的，我们总是不希望自己消失的，我们总是希望一种永恒的，对吧？但是诸行是苦就告诉你，没有，没有这个永恒。诸行无我，就是一切法，一切达摩，一切存在，都没有一个什么最终的那个本质。无常、苦、非我，这三个就是佛教的最基本的三相，一切存在的三个共同特点。心经里面讲照见五蕴皆空嘛，五蕴色受想行识，五蕴皆空。人类本能的就会去追求一种存在的永恒，或者探求一种永恒不变的本质。物理学，所有物理学家最大的梦想就是能找到那个最终的能够解释宇宙中一切原理的，一切现象的原理的那个不知道中文叫什么，它叫 theory of everything， 就是所有东西的最终的那个理论。这是我们的一个本能，我们在前面的例子里面也可以看出，这种追求的目标通通被故事化了，就可以被故事化为这个宗教里的上帝，或者是国家，或者是灵魂，或者是所谓真实自我，或者是真爱无边哈，也因为在爱情里也可能找到这种意义嘛。人类越是依赖这些故事，就会越失望，因为最终都无法经得起现实和逻辑的考验。你一想它就有漏洞，你一想它就有漏洞。尤其是这还有一个副作用，就是你越相信这些故事，就会激发越多的仇恨。仇恨什么呢？仇恨那些阻碍你追求这些故事的人。那宗教战争就是这样来的嘛。但是佛教给出的这个解决方案还是很有参考意义的。他认为既然生命是没有意义的，那么我们就不要去主动创造什么意义。我们只需要直面这个现实，直面惨淡人生，人生无常，无我，没有意义，对吧？直面现实，那不就不痛苦了吗？那很多人就会问，那我应该做什么呢？佛就说，无为，啥也别做。但是能，现实中你能做到这个无为吗？这显然是不现实的。我们要生存，我们就必须要做点什么，就必须要面临现实中的需求啊，现实中的矛盾啊，现实中的诱惑呀。那么作为智人，我很怀疑我们要真的是摆脱了所有这些故事之后，故事对于智人来讲就好像粮食一样，缺了这个东西我们是否还能够生存。更有意思的是，如果一旦我们真的去这样做，这个静默啊，冥想啊，审视内心啊，真的去做的话，我们很可能会获得一种内心的愉悦。哎，你看那个修道的老和尚啊，得道的高僧啊，他们都有这样一个内心平静、内心愉悦的感受，有一种摆脱痛苦、认识真相的这样一种感受。而这种愉悦呢，这种喜悦呢，它会迅速成为另一个故事。我们会感觉到自己被启蒙了，感觉到自己找到很好的解决方案了，找到真理了。然后我们去做什么？我们开始普度众生，对吧？我们开始去撺掇那些别人也来相信我们自己的这一套。有意思吧？原来你就是想摆脱故事，所以你才进行这个 冥想啊、静默呀，开始审视自我呀。但是现在这种实践本身又创造了另一个神圣的故事。佛教真的是那么平和吗？佛教的历史上也有很多战争。前面我们讲过这个藏传的佛教历史上不同的教派之间的战争。这儿呢，尤尔赫拉利给我们讲了一个古代的缅甸和泰国，那个时候叫暹罗之间的战争。尤尔赫拉利说，如果说你是为了荣耀自己的上帝而战，那还说得过去。你现在是因为你相信世间万法皆空，你还去和人打仗，这个是不是很搞笑呢？但是人类一直都是很搞笑的，这个不奇怪。好，我们现在来说历史。18世纪的时候啊，缅甸的王室和这个暹罗的王室都是非常虔诚的礼佛的。他们的这个导师啊，精神导师，他们的和尚啊，都是向他们传授佛教中的五戒啊，五戒我们大家都熟悉，不杀生，不偷盗，不奸淫，不妄语，不饮酒啊，这些都是修行者最基本的戒律。但是照样两国开战。1767年，缅甸的国王叫星标信。这个人很厉害。这个人在缅甸历史上有点像中国历史的这个秦皇汉武这样的地位。他是一个非常能打仗的国王，而且，这个扩张了缅甸的国土无数，攻城掠地啊，是战功累累的这样一个国王。他就发动了对暹罗的战争，并且攻陷了暹罗的首都，当时叫大城。基本上就算是灭了，就是吞并了暹罗。那么在这个大城内呢，他也一样的，这个他的军队烧杀奸淫，焚毁了大部分城市，带回了无数的奴隶啊、财宝啊这样的。哎，那今天为什么还有泰国呢？这是因为当时星标信同时还入侵了大清，他入侵了大清的云南省，史称清缅战争。这个清缅战争啊，我们好像不是太在意，但是在当时来讲的话，是一场打，对于大清来讲，都是打得相当艰苦卓绝的一场战争。当时在位的皇帝是谁呢？实权老人乾隆皇帝，是大清全盛的时候啊。和缅甸交手，全盛时期的大清是一点便宜都没占到。那当然，里面原因可能还是北方的这个满人呢，他不服缅甸的这个湿热的气候。我看过这个历史，他战死的人还不如病死的人多。也不太适应缅甸人的这个作战的方式。缅甸人作战的方式和北方的这个骑马打仗的人呢，不太一样。他们有很多很，其实很有现代意识的这些攻防的策略。双方打了有4、5年的仗，各自死伤惨重。我就举一个例子，大家就可以想象这个仗打得有多艰苦。清朝啊，有一个大将叫明锐，他就因为一次对缅作战的胜利，对缅这个缅清战役的话，它分为四个阶段，四个大的战役，他大概是第二次嘛，第三次就打赢了。他就被乾隆皇帝封为一等功，又差点封王了，就可见这个清缅战争在乾隆皇帝是多重视的。但是随即大概第二年，这个明锐就战败，而且败得很惨，就当场就在战场上面自杀了。自杀了之后，他还好像以泥土还是落叶掩面，就是无颜见这个皇帝了。就是死了都没脸见人了，就可见这个战争的惨烈。最终双方是和谈结束，大家都没有占到便宜。当然乾隆皇帝他觉得他自己是占了便宜，他把这个是写在他的这个实权老人的这个记录里面作为自己的战功。其实是大家就打平了，大家都厌战了，因为打的时间很长，4、5年嘛。所以当时缅甸必须全力对付大清，那么暹罗呢，最终得以复国。 你听到这个历史的话，你会觉得这个星标信这个国王相当彪悍的。你缅甸那么小一个国家，对吧？你跟大清死磕，磕到最后还居然是磕了一个两败俱伤，对吧？其实这个星标信国王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他在缅甸是大力的崇尚佛教，修建无数的寺庙。你现在在仰光看到的很多这个历史上的这些寺庙很多是他修的，然后还流传着很多关于星标信如何得到启示啊，如何慈悲为怀啊，如何顿悟啊，如何看透人生啊，等等等等这样的故事。就是你要听这方面的故事的话，你又会觉得他是一个特别得道的一个，有点像高僧的一样，这得道的一个人。北魏的这个中国北魏的这个鲜卑人建立的这个政权，他也是一方面英勇善战，能征善战，建立了北魏，对吧？拓跋宏，一方面呢，他也大力的宣扬佛教，很有意思吧？再说一个更奇葩的，在1930年代的日本，你能相信吗？佛教竟然可以和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结合起来，而且大力的促进了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日本的盛行。日本很有名的僧人叫这个井上日昭，他是一个日莲宗的倡导者。日莲宗呢，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日本在苍莲时代啊，有一个日本的僧人叫日莲，他创建的这个佛教的一个流派就叫日莲宗。那么后来呢，这个日莲宗发展了很多很多其他小的教派，什么日莲正宗啊、日莲本宗啊等等，一直到现在在日本都有流传。你会看到很多日本的寺庙、日本的佛教里面，这个佛教寺院里面都有这个，都有对于这个历次战争中为国捐躯的日本人的这些纪念堂。我们最熟悉的就是靖国神社嘛，对吧？这个日本的寺庙纪念为国战死的人，这个传统就是来自于日莲宗。日莲宗本身它就带有一定的国家主义，带有一定的这个，当时还不能叫军国主义，就是它有这个人为国捐躯的这样一个信念。这个井上日昭呢，他就是他建立了一个这个。二战前叫雪盟团，他就是一个右翼团体了。还有一个我们中国人比较熟悉的北一辉啊，他也是日本的这个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家了，他也是一个佛教徒。我们对他熟悉呢，是因为他参加过辛亥革命。这个北一辉啊，他比较有名是在这个1936年，他这个。不能叫主导，但是他推动了这个826事变。826事变的话是日本近代史最大的一次这个内部的叛乱。他有军方的两派，一个叫黄道派，一个叫统治派。相互之间就是黄道派发动政变，刺杀了很多名他们认为保守的这个军官和政府官员。他们甚至是打算，当时是打算废掉裕仁天皇啊，就换他的弟弟来做天皇。当然，这个事情后来还是失败了，就是北一辉就被杀了。那么这些人，他们的理论是，认为要放弃我执，放弃自我，这个是佛教的观念嘛，你就必须全身心的将自己奉献给自己的国家，剪除一切私人的这个个人的思念，服从国家的召唤，听着耳熟吧？他们为了自己的理想进行了不止一次的刺杀行动，包括我们知道的这个犬养毅啊，当时这个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嘛，他跟这个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有私交的。这个犬养毅呢，中国人对他的印象不坏，因为他不赞成日本这个建立的这个伪满政权，对中国是比较温和的一个人，所以。他是在1932年的这个515事件中就被这个雪盟团，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这个井上日昭这个雪盟团刺杀。 这种稍有点剑走偏锋的这样一个佛教理论呢，确实是加速了日本进入一个军国主义国家的一个进程。在二战中间，日本的佛教徒基本上他的任务就是要鼓吹，就是完全让这个人呢、啊，让日本人无私的服从国家的权威，要为战争献身。佛教的影响在当时的日本，你真的是完全看不出什么仁慈啊、什么戒杀呀、这样的痕迹。即使在今天，缅甸佛教国家吧，它也一样有很糟糕的人权记录。缅甸有一名和尚很有名，他叫阿星威拉杜，他发表过很多很惊人的反穆斯林的言论，以至于脸书就是 Facebook 不得不删除了他的这个账户，不让他再发表，因为他 Facebook 他有自己的法规，就是说你不能够发表仇恨言论，对吧？这个得道的高僧啊、阿星威拉杜，居然是因为散布仇恨言论被封号。2017年的一次英国卫报的访谈中，这位高僧在陈述了一段应该对蚊子，就是吸人血的蚊子保持慈悲之心。说完了以后呢，就记者就问他说，你如何看待这个穆斯林妇女被缅甸军方强奸的这样一个也发生的这样一个事情？阿辛威拉杜大笑，然后说，这怎么可能呢？那些穆斯林的身体太恶心了，怎么可能去强奸他们呢？这就是一个得道高僧的言论。好，我们举了这些例子不是说为了黑佛教，而是说哪怕是像佛教这样的，佛教总体上你和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比起来是相当平和的，但是即使如此，在佛教这样的宗教实践中也难以让人真正的平静，真正的看清真相。佛教也很容易就变成另一个故事，人类中的绝大多数人最终还是会屈服于自己的动物本能，争强好胜啊，争夺资源啊，用仇恨来保护自己啊，用一个伟大的目的去发动战争啊，最后还是屈服于自己的动物本能。有一部电影叫 The Man from Earth， 中文翻译叫他来自地球，里面就讲了这样一个道理，就是说无论你一个宗教的创始人你有多么伟大的理想，有多么好的理论，有多么这个善良的这个动机，最终这个宗教一旦产生之后，传几代人之后，人就会用自己的本能去把这个宗教，把这个信仰修改成自己喜欢的那个样子，它有自己的规律，就按照人的本性去发展了，而不是按照那个宗教的创始者的本意去发展。所以我们智人不仅非常会编故事，我们也非常会编辑故事，修改故事。我们不但是一流的作家，我们也是一流的编辑，我们甚至是一流的作为者。就是有时候我们编的故事，我们冒别人的名字去编，冒一个神圣的名字去编，目的就是为了说服别人。所以我们要想真正的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属性，了解自己是如何编故事，如何被故事所欺骗，或者说如何或者有的时候就是如何理性的去选择一个故事，这些对我们人来讲都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我们是不是应该就此绝望呢？有什么办法能够真正的说让我们比较容易去找到一个途径来了解自己，来不至于，起码是不至于沉迷在那些最终我们自己都会抛弃的。我们抛弃了很多故事，我们不断创造新的故事，我们又抛弃老的故事，对吧？那么有没有办法让我们就不至于被这个表象，被这个故事的内容所欺骗呢？这个我们留在明天来说。好，谢谢大家。